鲜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我们周日的京城帮帮团节目经常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追访我们的热心听众，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有时我们也会直接把他们请进我们的录音棚，面对面的与他们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与快乐。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听众走进了我们的录音室。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啊，那么这位嘉宾呢是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龙姥姥。姥姥您好。 您好。 嗯，虽然是姥姥啊，但是姥姥其实一点都不老。 我六十。 当姥姥了吗？ 没有。 哟，那您没当姥姥，您为什么叫龙姥姥呢？ 因为那孩子笔名开头是龙，然后大家都管我叫龙姥姥，就是我跟年轻人在一起很能合得来，所以年轻人跟我在一起就特别开心。 姥姥，您听我们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5、6年。 五六年的时间了。 嗯，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呢？ 偶尔的听到了，结果是里边的那个内容是我所喜欢的，才知道有这么一个节目，也是偶尔听广播。越听越觉得感兴趣，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能让我的业余时间能丰富一些。那个时候我刚到北京，有些事儿都不知道，然后需要帮助的东西也多。 其实您就是没事儿的时候闲着听广播，哎，听到这个，然后就听下去了，然后就发现这节目跟您这个需要很吻合，然后您就锁定 107.3， 锁定我们京城帮帮团了，是吗？ 对。 然后这一锁 一直在听 好几年是吧？ 嗯，然后是最喜欢听的，几乎是每天都听，无论是在外边旅游啊还是在家里，我都把那个时间定到10点钟。有的时候是因为信号不好啊，过后会听重播。 我们成为了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是吧？ 对。 其实听广播的人啊，我们都知道，就是一般来讲呢，它就是一个伴随着听，第二天可能就想不起来了，下回不定什么时候了呢。 嗯， 真正能够成为一个节目的粉丝，那一定是这个节目非常吸引您的。 帮帮团里边某人有什么问题，就马上就有人帮助他。当初我有个洗衣机坏了哈，然后刘师傅就打电话，然后他换了好几趟公交车到我这儿里来，然后给我修理好以后给他钱不要，怎么给都不要。你看那么远跑来了，真正的就是说的帮助你了，然后一点回报都不索取。 那是您第一次求助吗？ 那是第一次。 哦，您印象还这么深。 对， 在我的印象当中哈，就是没有就是说无偿的就免费的去帮助人。 那通常我们家里的电器坏了哈，我们不会说去求助一个节目，第一反应都是说找客服。您怎么就想起我们节目来了呢？ 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听这节目，然后知道很多人都接受过帮助。洗衣机你真的用不了，你就不可以，然后你去找谁呢？门口那小纸条我不敢找。这说心里话，我是找的这个咱帮忙团，我也没想是无偿的免费的，我是想什么呢，能帮助我修好那就是有偿的，帮手必须得给呀。结果他真就是不要，怎么的都不要。而且你说洗衣机它不是说像小东西啊，洗衣机那么大个件儿，又拆又卸的哈，然后一点报酬真就没要，我怎么给都不要，我都惊了，真的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去怎么去感谢他，这人太热心了。然后就是真实实在在的，就是把没见过的不认识的人就当成自己的亲人朋友。我从来没想到过无偿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说我真是特别震惊。他真就不要，说什么都不要，然后过后你真就是见不到他，有的时候就想感谢他，这一直是在我心里。就我就说一件事哈，有一个人就说那个嗓子疼得不得了哈，我就真就是把我茶叶我就送给他，真就我也是不要钱，他说给你钱，我说不用。我觉得哈，只要真就是我能去帮助的，义不容辞，就心里就是特别踏实，就心里就特别的那种满足哈，就是我们能帮助别人的。 您平日里愿意帮助别人吗？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人，有一个小男孩可能10岁左右哈，我让他开一个小饭店哈，有一天小男孩就是手里拿着6块钱进屋就说，阿姨呀，我都饿坏了，能不能给我做点什么哈，我就让后厨给他做的，吃完了以后我1分钱也没收他。我说你妈妈没给你钱吗？给我钱了，我打游戏了。我说你不能这样。走了以后呢，过了很多天，来了很多客人，几乎把我们的炒菜全都点。我们那个要求服务员是这样的，不能让客人多点，因为够吃就行。服务员多次嘱咐你这太多了，不要再点了。他说没事，我们再带走。待一会儿有一个女士就说，我的儿子前几天在你这吃饭，然后你都没收钱，这感谢你。从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就是那样的。 这是您在开饭店的过程当中帮助了一个小男孩的一个故事哈，到现在还印象都非常深刻呢。 对，要不说你帮助人家的人反馈来是感激你。 说到帮助啊，其实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互相帮助的，我帮助你，你帮助我。 对， 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我们的热心听众帮助您，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也去帮助别人。 有一次我去那个咨询踝关节不好，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应该怎么去治疗，很多人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么多电话，觉得这个节目就是太好了。我经常跟我朋友说，我说你有什么问题，我说你去问那个精神帮帮团，你去那个每天上午10点钟你听那个节目，直接在节目当中问。 您在我们节目当中求助都成功了，那么通过我们节目您有没有帮助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有一次就是我听节目的时候说一个人他的嗓子疼得非常厉害，然后都说不出话来，当时我就留下电话，我有一种那个茶叶能减轻你的这个疼痛，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让他来取，喝了那个茶也是很好。有一次就是去搬那个嘛，然后告诉他们方法怎么去，做得非常好，去得非常好，现在我都跟他们都成为朋友。 其实除此之外呢，龙姥姥呢也是非常热心参与公益的一位阿姨，曾经参加我们节目的爱心公益大拍卖，当时呢您是捐了一个手工缝制的皮质的钱包。 对， 虽然东西很小啊，但是呢它能够说明您的一份爱心。 我觉得公益是应该人人都有这个心，无论是大小，无论是有钱没钱，只要有这个去帮助人去做公益这个心就是非常好。 您之前参与过其他的公益活动吗？ 参与过，就网上的，就是有一个壹基金嘛，一个月10块钱那种，不是有很多，但是我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别人，对社会对自己都有好处。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那种负能量减少一些，然后多接触一些正能量，比如说京城帮帮团这个节目，如果大家都去互相帮助，用自己的一点热发出更多的光，就像那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 嗯，就是每一个人的力量可能看似都很微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凝聚在一起，它就会更有力量，更有温度。其实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也提到了一个心态的问题哈。 我觉得就是这个年龄，像我这个年龄，心态是最主要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哈。 嗯，就是每一个人的力量可能看似都很微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凝聚在一起，它就会更有力量，更有温度。其实刚才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也提到了一个心态的问题哈。 我觉得就是这个年龄，像我这个年龄，心态是最主要的。你可能管不了别人，你只能让自己阳光起来，健康起来，快乐起来，好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不去给孩子添麻烦，也不去给社会添麻烦，把自己管理好，让自己开心起来，朋友开心起来，谁有事大家都一起帮忙。 您说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我们可能有些事情目前还做不到去管别人， 对， 但是我们首先能做的是管好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通过我们自己的自律去影响别人，那么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做好，包括阳光乐观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也会可以去慢慢的影响别人。 对， 刚才你也提到了管理好自己，安排好生活，那您是怎么安排和管理自己的呢？ 每天健健身，我还自己现在就是做那个原来上小学的时候那种广播体操，我总觉得这个可能是适合我做适合自己的这些运动。从吃的上呢，就我身边有的那个老人就挺能吃那种大鱼大肉的哈，我不反对，我也吃，但是到这个年龄了，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有营养有质量。 您吃保健品吗？ 我不吃，我都是食物。也有很多那个报道，你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后天吃什么，或者是你应该吃什么，你不应该吃什么， 这些信息会影响您吗？ 不会。 您不信啊？ 不信。 为什么？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呢？ 健康的，让自己整个身体感觉很舒服的就可以，自己适合自己 啊。您是属于那种顺其自然的， 对， 感觉身心愉悦，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 对。 至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什么，是别人眼中的或者嘴里的什么，不是很重要的。 对对 对。 嗯，这是吃啊，还有就是出去玩。 对， 您喜欢出去玩吗？ 我喜欢，只要是我没去过的地儿，我都在我那个记事本里边就写着我下次要去哪儿。我发现北京有很多地儿我还没有去到呢。 您下一个目的地是哪儿啊？您那小本今天带着呢吗？ 我要去南疆，因为是你想去这个地方，而且你对它有一种那个向往，到那一看呢非常好，不白来。我现在是到哪儿都觉得这景色怎么这么美呀、啊、回来以后你就会在想，哎，咱去哪儿去， 就是心里老有一个事儿让自个儿惦记着， 对， 这样的生活都觉得特别充实，是吧？ 像我们同学，我们在一起越聚越亲，越走玩的越好，让自己开心起来，让自己愉快起来，健康起来。就像说我就是说找一个乐子，你得找一个事儿去做。这个年龄你成天堆到家里头也不去与外界接触，对你的健康没有好处。如果你走出去的，你就会发觉，哎呀太好了，然后就感觉到这时间都不够。你有这种想法，你每根神经它都是活跃起来，身体就肯定都好。你就发觉你周围你有好多地方特别美，就是走一走转一转，就是哪怕你从这个小区你上那个小区，坐公交车从这个终点坐到那个终点，你天天去看，你心情就不一样、 嗯、 你就不要总去想着家里是那一块，你要走出去，你走出去以后你就觉得慢慢的你就会觉得真好，然后你时间都不够、嗯、 我们所谓的这个走出去看一看啊，不是说非得走多远， 对、 坐火车坐飞机出国那才叫走一走。 对。 哪怕你是从这条胡同溜到那条胡同，看一看它新的变化， 对， 它就是不一样。 对， 就是人要接触新鲜的事物，得多出去走一走，得有一颗好奇的心，得敢于去尝试。 现在这个方方面面的都智能，就是包括我们就是公共设施那些太好了， 外面那些就是触摸的那些设备您都会动吗？您敢去捅吗？ 敢呢。 但是很多老年一看那就触，是吧？就躲远远的， 对、 啊、不敢去尝试、 啊、嗯，你就去尝试，你要不知道你就去问，你就问周围的人， 不好意思， 你就去问问那些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愿意告诉你，开开心心的告诉你。比方说就咱们上那个地铁，有很多就直接就拿那个卡，我直接就进去了。你看那周围那些设备，你就点一点试试，你点错了也没有关系， 你愿意尝试。 我愿意尝试，包括有些那个那小孩的那些游戏机我都去点一点，就去问去学，你自己先不要烦，他们告诉你你姐子没学会再重新去问。我发现我会一项那个功能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太好了，对我太有用处了，我又年轻了，我又跟上节奏了。 其实老说老小孩老小孩嘛，其实小孩最大的特点就是 好奇， 好奇。 对， 那老人其实也应该有这样一颗 好 奇心，你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 你好奇你就年轻。最近我很多朋友没见到我哈，见到我以后说我比以前都年轻了。 您好奇什么了？ 就是对一些不知道的事，我真的我都慢慢的研究。 您最近研究出什么了？ 因为我一直喜欢那种电鼓哈，我想有这么一个，不会，我想学，然后我就买了。 哦，你还买了？ 然后回去以后，我就是一点都没有任何人帮助，我全部是自己的，按照说明书全部装上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装上了，我就挺厉害，挺复杂。真的挺复杂，特别有成就感。 您都被自个儿自豪了是吗？ 对，我就没想到我自己能装。 嗯，现在会敲了吗？ 这敲的肯定是不好，我最近还想找个老师教教我呢。 这就是学习，不断的学习。除了好奇之外，感受新鲜事物之外，还要不断的学习啊。 对，得用脑，得去学习。你看电视你也是一种学习。有的时候呢，很多人包括我姐姐吧，我说这你想要这东西，这上面不有那个二维码吗，你直接就扫呗，他就不去，有什么事儿都去让孩子去做。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肯定是都是正能量，他就是总是跟你对着。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抱怨，我总觉得这个抱怨是太是一个的负能量的。 您生活当中就没有什么想抱怨的事儿吗？ 我也有看不惯的，我也不抱怨。我这心就是特别大，心里什么不愉快的我不往心里去。 就一个呢，就是要尽可能的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还有呢就是要拥有一颗好奇的心，不断尝试新鲜的事物，保持好的心态也特别重要，不要总是去抱怨，因为抱怨也没有意义。还有呢就是您也提到了，就是得给自己找点事儿干。 对 啊，找这个事儿呢，比如说学习也可以，比如说出去玩也可以啊，或者说咱们做点什么好事帮助别人也可以。 对，之所以我喜欢听这节目，就是这里的人们都是那种去帮助别人的心，这样的节目有更多的更好。我总觉得行善的时候你心情非常高兴，你一心情高兴心花怒放，你的精神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反映到你脸上的都是灿烂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行善，你想不年轻都年轻，育人就是应该为善。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 多宣传一下正能量，我们的社会能真的能更好。有些人就做的事儿不对吧，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不对，真就是精神帮帮团正能量这方面的发挥，这样的节目再多一些，让大家就慢慢的都改变一下自己，就会社会就更好一些，就没有那么多让人不愉快的事。做好自己，遇人为善，尽量去影响周围。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 是片叶春花。 您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有一句话你应该听着也不陌生，我们经常说就是分享也是一种帮助。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您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听说您包饺子包得很好啊。 我包饺子都是包出来是元宝似的，往那一摆可好了。 包出来那个形哈。 形 啊、 嗯。 那馅儿呢？ 馅儿那货是关键的。货馅儿有两种。三鲜馅儿就是肉呢，配方啊要求是。 还有配方呢？ 对。必须得是前槽，就是要猪肉的话必须只是前槽，瘦肉是9，肥肉是1，就是90%，肥肉是1%。然后把它放到一起以后呢，就是三鲜馅就得是搅两遍。 为什么要搅两遍啊？ 搅一遍它颗粒大，搅两遍就是就细了。要不是那个三鲜馅就搅一遍就可以。然后也是这个肥瘦肉也是这个比例。但是和馅的时候是一个最关键的和馅。和馅的时候你什么葱姜蒜一定不要放进去，那个菜也不能放，肉馅还没和呢，你把葱姜蒜放里边，做出来以后的味道不好。 如果你是吃不管是肉馅的饺子还是什么三鲜馅的饺子还是菜馅的饺子，你要先和肉馅。 对， 把肉馅和好了之后再去兑其他的东西。 对对、 哦、 肉馅和哈，就是一个方向要用力气往里打水，一点点倒水 啊、 哦，水打出来以后特别香，口感特别好。打馅儿是一个力气活，师傅都打出一身汗一身汗的。家里你要是打，就是你要不停的就是打，就打出来以后那个肉都是亮了，加不进去水了， 带劲儿了是吧？ 带劲儿了 啊、 哦！然后那个你就可以放那儿，放那儿以后吧，比方说你包的时候，你觉得你今天馅儿和多了，就是肉馅儿和多了，挖出一块儿，然后和这个菜和搅拌。这个时候你要包的时候，你把那个葱姜蒜再放里头。 哦，这样的都分开的去调、嗯、是吧？ 和肉馅的时候一定不能放葱姜蒜里面。 你刚刚说那个打馅儿，它是一个力气活哈，有没有什么偷懒的方法呀？ 没有，你要累的话你就慢点搅，慢点搅它也是多搅一会儿。你要是多的话，还是拿筷子，几根筷子放一起一个方向搅，或者是拿那个扁铲。木头的扁铲搅， 想吃还想不付出，想吃就不能偷懒是吧？ 对对， 想吃好的就不能偷懒哈。 对，而且就材料油、嗯。 材料油是什么油？ 材料油就是咱们那个豆油啊，或者是那个花生油啊，事先就是放到锅里边烧热了，完了放上花椒、大料、葱、姜、蒜、香叶啊，还有什么桂皮呀、啊。你去上菜市场，你说我要炸那个材料油。他就会给你配一些，他那有现成的油、 哦、叫炸材料油， 把油一烧热，把这一放里头，然后一放葱姜蒜就可以了。 那这个油倒那肉馅里是吗？ 这个油吧，我每次炸都，我买的一桶油我都全炸了，全炸了以后把那些调料就都捞出去以后就不要了，完就这个油晾凉了以后倒到那个桶里头，到瓶子里随时用 啊。那 拌凉菜，你就是拌凉菜做什么东西，我现在是很少吃炝锅的，我就是这种材料油往锅里一放， 就是一次可以多做一点这个材料油， 对、啊、 然后很多菜， 对、啊、 包括做馅儿都是可以用上这个材料油的， 所有菜都用。如果你要是拌凉菜，这种材料油倒一些特别好吃。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